嗨， 又到最远嘅时间。喂，Amanda， 咁啊，今日有一个好有趣嘅嘉宾喎。 系啦，我身边呢位 Felix。咁啊，点解会请佢上嚟啦？咁啊，一来好友啦，另外就系乜嘢咧？讲紧大家可能喺香港里边咧都听过吓，系、女侦探社， 即系行业就好多啦，创业嘅人好多啦，但系创个侦探社出嚟嘅就真系多。 最重要，我讲系女仔，因为咧呢、這个行业传统都系男士比较多啲噶嘛，咁、但系全女班，咁所以咁特别嘅行业又系侦探啦，所以我今日咧。带定啲酒嚟，系同佢再讲多少少嘅。 氹佢讲嘅， 神秘嘅行业，再加上咧，现在已经系夜深啦，所以都系件好事。 但先问个问题先，菲力唔介意上镜啊嘛？ 唔介意， 暴露咗你身份。 系有时都好担心，同埋好多好多好多疑问嘅。咁当然即系观众，如果你即系会 send 过嚟嘅时间里边咧，如果我睇到嘅话就问啦吓。但首先我都想问嘅，有时咧，始终我哋平时就好少讲一啲工作嘅嘢。咁但今日梗系想代呢一个观众去白。咁我哋嘅概念好多人呢即係朋友讲我话啊今日我请咗女侦探上嚟。第一个反应就是、咦系咪呢 check 离婚啊捉奸嗰啲比较多啲。 其实可能大家睇电视睇得 多。係啦除咗之外其实系咪有好多地方而我哋一般人冇諗过其实用一张即係侦探呢一个咁嘅岗位。 嗯哼 咁当然你头先讲嘅你话 最热门啊 即係 juice 即係捉奸啊咁当然呢啲系好普遍嘅。咁但係其實隨住我諗呢幾年啦發展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方向去做啦。咁好多人都冇諗過啊比如而家好似我哋最 hit 嘅。 嗯。 最 hit 嘅就係、你而家咧咪好興用啲交友網啊 ，Apps 式嘅，跟住俾人騙財騙色嘅，咁好多苦主咧，就走嚟揾我哋， 好多熟女 去尋人， 係啦，去尋人啦，去尋人揾啲罪證或者揾翻嗰個人出嚟啦，然後去搜集啲證據啦，咁可能你揾到嗰個人出嚟。其实苦主唔系一个噶噃、原来后边系成扎嘅女士系受骗嘅， 多数女士啊， 多数都系，系、 哦、 啦，咁同埋个年龄层咧，通常而家都系较年轻嘅， 哇，啊、 即系有个年轻化嘅趋势，呢个 系熟女多过原来系年轻噶， 而家系年轻，即系我谂 个年龄， 我 谂每个年龄都系会受骗嘅， 系，但系嗱、我哋主要比较多咯，我谂其实 around。三十岁左右啦。 OK。 因为其实你都明白个正常现象就系、是剩女啊嘛。而家我哋讲一样嘢，咁佢哋会觉得啊， 紧张啦， 好紧张，我嫁唔出啦。咁我所以就透过啲交友网啊、Apps 啊、上网啊，咁咪咁识人。点知原来原来遇到嗰啲叫咩啊，空心 老公 啊，系 或者有啲系咪外籍嘅扮好， 系 专业嘅扮嘅，其实唔知系 佢会着到好靓啦。 即系骗子就自古而有， 职业嘅骗子。 职业骗子自古都有， 职业骗子 问题而家网上 系真系一个老千，我哋认为系一个老千咯。 但佢网上咩方法同埋，即我都系个基本嘅概念啊，即系普通人谂谂，咦你点 check 啫？佢啲 IP 成日转嚟转去，或者你仲见唔到你出到嚟都话可以卜佢啫？但喺电脑上你点卜到佢咧？ 咁嗱，所以其实咧，我哋呢一行咧，好多时要都要用下个脑嘅，即系要脑袋急转弯。咁比如咧，当然其实那个人给的资料可能是全部都是假的。 是 但是 at least 一样东西你会有他的相啦。咁唔多唔少。 相都可以假的。 是啦即唔係相你会可能同佢一起合照㗎嘛。咁、除非你整容啦。除非你整容啦。咁我真係冇得讲啦。 即係见过面。 是啦 ,make sure 佢会见过面。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好多时佢呢啲人呢食过返尋味。比如佢喺呢度。佢係啦最紧要手。 係。 咁所以呢我哋调翻转头就会靠一啲线索啦，可能报一个局，然后佢即系因为佢呃我哋嘅苦主啊嘛， 来来夹杂 系啦，我哋咧就揾一间一个陷阱，令到佢跌入我哋嘅陷阱，去俾我哋去拉佢出嚟 啊，系咯，如果唔系你。即我都 系，系啦，真系揾唔到噶，真系揾唔到噶。咁所以其实呢啲我哋都好多时要，即系要扮鬼扮马啦。咁可能系要放啲利啦，咁可能有啲利靓女啦，咁样系咪？ 好人啊， 好好玩嘅其实。 即真实嘅部分咧，即系可以写啲剧出嚟，就可能问你哋攞啲资料，都系要成件事。咁同埋頭先講過，如果你咁嘅 case 基本上佢一定仍然有聯絡。如果佢有啲可能已經係好耐冇聯絡，但係嗰刻先，我覺得好想翻。 其實正常人咧，嗱，佢哋嘅心態咧，好少有人 系会隔咗好耐，你先醒觉啊！我俾人呃啊！我而家先要去揾侦探啊！ 或者会系可能睇到新闻某啲嘢，系可能揭发咗出嚟，因为头先讲下边成串噶嘛，有啲可能唔敢出声，跟住咦，我都系原来，哎，我都有份喎，咁样咁。佢哋可能冇咗 connection， 咁你點樣去整個局啦？因為聽你咁講，我估應該係嗱故事營運當中先拗出嚟噶嘛。 當然其實唔一定嘅。其實我都係咁講，就算佢哋會有啲特定嘅聯絡方式嘅。 OK，OK， 咁嗰啲聯絡方式，譬如呢個電話佢就係 for 呢一個人嘅，嗰個電話就 for 嗰個人嘅。咁佢當然唔會一個電話俾幾個人啦。如果嗰個女仔嚟揾佢，你嗌咗阿，原來佢係 A， 你嗌咗佢係 B 嘅，咁咪大鑊咯，係咪？ 趣劇嗰啲啊， 係啊。咁所以佢哋會有特定嘅聯絡方式嘅時候，其實某啲情況之下，你係唔會一啲線索都冇嘅，好少咁嘅機會。咁但係當然你話即係你話而家譬如警方捉到嘅可能而家係電騙嗱嗰啲電話騙案咁，咁當然呢啲咁嘅集團形式嘅，咁當然個難度一定會高啦。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普通真係俾人呃嘅數目，其實老實講，你嘅數目唔大，其實警方都未必幫到你嘅。 私人恩怨嘅 係啦，因為佢會覺得啊好多時。我借咗钱，即系我就觉得系借钱俾你啦。但系喺某程度上边，佢会觉得你俾我嘅啫嘛，你自愿俾我，你有个数字，即 系 好似有人收数咁。喂，你有晒个数字，咁你自己俾我，我冇问过你借。咁所以变咗，其实好多嘢系口同鼻拗。咁变咗，如果系一个苦主，咁当然佢有充分嘅证据。咁而家网络好发达噶嘛，比如可能上 forum 啊，可能好多跟住就揾，喂，我有件咁嘅事啊，而家我咁遇到咁嘅衰人，跟住就成班人声讨佢啦。嗱，咁跟住好多人买你， 即 系就起哄啦。 search 一啲嘢， 系啊，即系可能系即系。其實是要透過一些適當，即是現在我們要用一個社會需要咯，是一個社會需要的東 西。 我們都其實都會做這些東西的，但是當然是合法地，不是說要特地去揭人私隱，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要幫那些苦主，其實某程度上是真的需要一些適當的方法。這些的案其實是近這幾年是特別爆一點的， 是因為新聞都聽多， 是啊，是啊， 去到差人度揾得到嘅，通常都好表面嘅。 系啦， 喺你嗰度就係頭先話齋， 要深入嘅。 係咯，要好深入，但係好得意，我覺得成件事即係好似睇戲咁，係唔係？你係要諗埋個局呢樣先最得意啊嘛！成件事，即係呢一個，我諗係要根據唔同嘅 case、唔同嘅人，跟住要 唔同嘅性格， 係啦，要摸埋嗰個人又要啲乜嘢啦？ 佢嘅心態係在於咩角度去犯事啦？咁我哋要揣測好多嘢嘅。咁雖然唔係話 要引佢出嚟， 但系要引佢出嚟，你要、 okay. 你要啱嗰个 type 咯， 即系似系个受害人嗰只， 系啦，即系你要做到嗰一样嘢，就系我哋好似角色扮演咁嘅， okay. 要做到嗰一样嘢，似层层人哋先会跌入我哋陷阱度噶嘛。 咁会唔会你系要需要同一啲演员有啲合作等等嘅事情嘢，去揾一啲即系要做到你嘅角色里面嘅嘢人咧？ 做到我哋个嗱，其实我哋所有嘅即系请嘅人翻嚟啦，我哋基本上都系 in house 嘅。 即系话 我哋班同事，可能我哋会比如我哋有啲化妆技巧啦、乔装嘅技巧啦、餐桌礼仪啦，学好多嘢嘅。咁我哋就可能外来请一啲老师，专系培训佢一啲即系一啲课程，唔同嘅角色要做啲乜，或者比如我哋有时甚至做一啲商业嘅 case， 咁我哋就要去放蛇，比如要混入一间公司，有个比如一个高层。佢好似販賣公司資料，偷咗公司資料，然之後挖咗啲客走，咁我哋就要放你啦。咁如果假設你諗下，嗰間公司本身係做 finance 嘅，本身係做 啱而家銀行咪咁出 law 嘅， 啱而家 咁，所以我哋又要學呢啲嘢啦。 好忙啊！呢班同事都系成为即刻个资格，真系好宽阔口啊！ 即系等于你哋咁咯。你哋要急才又要有口才， 唔同啦。 你明唔明？ 你一个 show 时间好短嘅咋？ 系，但你入去间公司或者要 要做卧底，系 啦， 真系好贵 啦， 真系卧底啦。 通常如果你真系头先讲紧捉奸呢一类咧，或者公司系啦，时间几耐？ 嗱，捉奸咧就其实我哋基本上咧。 就对准目标，分析咗佢嗰个我哋所谓叫佢嘅日常习惯 行为模式之后啦，啊， 我哋咧就其实好快嘅啫，可能几日间做几次嘢啦， 好快， 其实就 OK 噶啦，即系可能有啲公司同你讲，即系好似我哋啲行，佢同你讲，诶唔系啊，好难做噶，当时要加钱啊，要咩咩咩， 借口嚟， 咁啊借口嚟嘅，即系想搵多啲钱， 正常嘅合理嘅。 咁但系我哋觉得嗱，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做到商业嘅 case 咧。一般嚟講，其實為期啦 ，at least 即如果你話真係派卧底入去做啊，at least 都要幾個月。 係咯，因為你要信任， 因為嗱，你要同佢頭先你講啦，要信任，你要同佢打關係啦，你要同佢周邊嘅人打關係啦，要知道佢嘅喺office hour 或者 non office hour 嘅工作或者唔工作时候嘅模式啦，咁变咗你要系花好多时间去逐步逐步去做嘅，就唔系话喂，如果我埋你身啦，喂，不如俾啲料你啊，咁唔得噶嘛，系咪？系咯，唔得噶嘛，系咯。 同埋头先你讲啦 ，office hour 系。 你班同事系冇得放工嘅咧，因为头先你话你啊，捉奸嘅时间应该都系放工先得闲嘅啦，啲人啲关系。但公司，但系要打好关系，好多时放工噶嘛。咁你班同事又好忙，又睇要翻工，夜晚又要再系啦，跟住又唔记得自己翻边份工啦， 唔记得咗翻边份工。 佢有几个月的时间喺同一间公司。 其实咧，我哋会咁样去编排嘅。唔同嘅嗱，即系好似做个人嘅 case 啦，或者商业嘅 case 啦。其实是分开不同的人去做的，因为始终个技能是不同的。那变了我们就会是每一 team 人，我们可能后面有些 backup 的人，前面可能是有些前线的人，去为期一个 project 咁去做咯。咁所以其实你话佢哋唔知自己做緊啲咩呢，其实好佢哋会好专注嘅。如果我哋一接比如一啲大单嘅，即係你每日都系㗎嘛，你都要去，你唔使去我度返工啫，你要去佢度返工㗎嘛。咁佢返完工放工係呀，咁又要可能做啲文书嘢啦，咁记录返所有嘅嘢。咁变咗你嗰个情况，如果佢夜晚半夜仲要返嚟我嗰度嘅话，咁即係佢唔使瞓啦。咁所以变咗我哋就要好多时都系要有个信任咯，同埋要有一个好好嘅沟通模式咁样咯。 同埋听你咁讲，个同事要好有独立嘅工作能力先得喎。因为你都放任咗佢，同埋佢好多嘢你估唔到 啊。好风险嘅一样嘢嚟噶。 咁你好似睇戏啫嘛，无间道系 咪？ 嗱，定时定期佢上个天台，然之后就系啦，或者去个公屋单位插支香就代表我嚟到啦。咁即系其实有啲类似嘅，咁但系当然我哋个危险性相对咧就冇咁高。因为始终我哋做嘅咁好多时候，比如生意即系做commercial 啦， 商业嘢 都系商业嘢。其实大部分嘅人啦，都系我当佢系正当啦，除非佢假设佢真系唔系做正当生意咁另计。但系喺我哋接一个 job 之前，其实我哋会 scan 晒所有嘅嘢嘅。 哦 ，OK。 咁所以我哋要确保佢哋嘅安全嘅时候， 一百零犯罪又好少可暴力嘅呢个人。 系啊，所以 只得斗用脑嘅啫。 系啊，大家斗用脑咯。 咁所以而家同事都一定要翻咁上下脑汁先可以玩到呢个游戏喎。 系啊，所以好多人都有白头发，好似我咁，所以我染咗个头发。 咁但系当然啦，头先讲话 suppose 呢一个系即系文静嘅比较多啲啦。但有冇真系试过系啲比较 动作 力系啦，动作啲 武力啊， 无间道嗰类，即系有啲好危险嘅情况啦。有冇试过？ 我谂喺我打工嘅时候试过咯。 OK。打工嘅时候， 打工嘅时候，咁佢系接一啲可能我哋所讲啦，一啲有背景嘅人，OK， 咁左青龙右白虎咁嘅，系啦，咁啊好强悍噶嘛，咁我试过就个老细就派我一个， 咁睇得起你， 系啊， 哇，其实我嗰阵时唔识惊，因为讲紧十年前，我好后生。咁佢就话：喂， 你而家都好后生啫， 更后生，系都 OK 嘅。咁但系即系嗰阵时咧，其实我记得个印象就系佢净系俾咗幅相，嗰阵时系得个头嘅啫，嗰幅相，我就见唔到佢呢啲嘅，系啦，就见唔到佢纹身啊或者咩，就唔知佢完全做咩 背景 嘅。就冇显示 背景嘅。 系啦，咁佢净系俾咗个地址我，就话你去啦，跟啦。咁我嗰时做僆仔啫嘛，咁样一个豆钉咁样，又未学识，又未满师，佢就掟我去，冇 training 嘅，即系我哋嗱，你呢行咧好得意嘅现象。以前我哋咧入行，好多时候就系话咩咧， 譬如邊個讀唔成書，中三畢業啊，我哋而家就成 DSE 啫，以前我哋就講緊中三咁啊，好多時候讀唔成書。誒，你個仔個女讀唔成書喎，喂，不如跟我啦。 咁样噶咋？ 系啊， 有啲社团 feel。 系啦，就系咁，冇错。以前我老板都系有呢个 部分。哦 ，OK， 咁 讲真嘅 ，OK，OK，OK。 咁所以咧，其实系都系几恐怖嘅一件事。 系咯， 咁所以你理解到点解佢接嘅 job 都系接埋呢啲 job 咯？ 系咪觉得叫你去好正常啦？ 系咯， 都系嗰啲人， 即系习 惯都系咁样。 所以佢觉得冇嘢啊，你咪去咯。咁即系我饿去死。咁跟住嗰阵时，我记得系俾人发现噶。咁跟住好多系啦，因为佢系派我一个，我记得呢个 job 咧，基本上就系我翻工唔够三日，唔够三日， 新人你个 唔够三日。咁但系佢可能觉得我生猪肉啊嘛，咁拱出去咁啊， 生面口 死啦， 我认得你啊， 系啊，又唔左青龙又白虎，咁啊正常人咁样好似咁样，咁啊走出去，跟住点知咧，当我想即系跟紧佢嘅时候，原来后面嘅咧，你知社团嗰啲人咧，有一班人咁嘅，咁佢哋反跟踪喎，跟住我，跟住嗰阵时，咁我就跟住就喺后面有人拍我啦，跟住你做紧咩啊？冇嘢啊，仲喺度扮傻，即系唔识反应啊！其实好惊，我心谂点解有个咁嘅人走出嚟嘅？ 系 咩人咧？咁跟住佢话冇嘢，你喺度做紧咩啊？跟住讲粗口啦，已经 X 交叉 Y 问候我啦，吓你跟住就抢咗我手嗰啲嘢 ，OK， 然之后就话你影咩啦 ，OK， 你影咩咁？其实嗰啲 dead cam 啫嘛，佢哋唔专业噶，即系以前佢哋嗰啲咧，所谓做侦探咧，就系揸住部数码相机，系啦，跟住就喺你前面影两张啦，咁 OK， 搞掂收货，咁就得噶啦，所以。其实以前是真的冇话一个专业可言， 冇乜专业标准嘅啫， 冇噶。 系，同埋可能嗰时以前啲系咪简单啲啊？相对 其实又唔系叫简单咯，我谂系行业，始终我哋呢个行业系比较你可以叫比较唔系叫大路嘢，所以政府即系对于监管呢一样嘢，其实 冇标准嘅， 系啦，冇标准， 系啊， 因为我都好坦白咁讲，其实做我哋呢行唔使攞牌嘅。 嗯， 你纯粹攞个 BR， 系 咁就可以营运嘅。咁你 谂下， 总之我咪开一间叫 ABC 侦探公司。咁然之后，哇，我可以影到两张相交差俾你，咁我咪叫侦探咯。即使我俾人揭穿咗，咁有啲情况我哋真系试过嘅，揭穿咗，然后嚟即系我过咗嗰件事之后啦，即系而家嚟喺我公司。有啲客咧系俾嗰啲公司呃咗，或者系佢做咗嘢俾人发现咗。咁令到人哋警觉性提高，咁但係佢又未攞到证据，咁所以佢死心不息，就要再继续做啦，再要搵个第二间公司啊。咁通常呢啲情况其实比较难处理嘅 ，OK， 因为你已经扬咗啦嘛，即係我哋俗称已经扬咗啊嘛，系嘛。咁所以其实即係呢行都有好多好多电视剧唔会睇到嘅嘢咯，电视剧会睇到 先系好想嚟讲啫， 就咁解咯。 系啦，因为 电视剧都睇唔到，电 视剧可能有娱乐性， 系啦。 即系譬如通常做一定做足间好睇啲嘅，商业嗰啲有桃色纠纷都好睇啲嘅，冇嘅可能就冇咁好睇啦。电视上面，但系实际情况，我谂即系听你讲又要用努力，你仲要有好多嘅知识，同埋我谂相信呢间嘅做法，跟冇以前咁样。你都唔會用啲同事三日啫做啲咁嘅嘢噶啦，即係會有，我諗相信咪有翻啲訓練，因為你有經驗啊嘛。 頭先就話要揾人嚟 train 啲偵探，要進入角色咁解。 一般其實如果你話我哋，即係如果要 train， 其實 at least 作為一個 trainee 咧，基本上其實佢都可睇資質。但係你話一般嚟講，其實都可能。半年至一年或以上， 哇，都几耐嘅 喎。咁因为佢有啲 技巧上好多嘢真系要识。 因为佢有啲理，我哋会有啲理论啦，即系好似你考警察咁，佢都有书要读嘅。咁我哋都系嘅，会可能 send 佢读啲 course 啊，或者各样嘅嘢啊。咁如果做得出色，咁甚至我哋可能会 send 去外国去进修。咁但系当然就系因为佢要边做边学，边做边学。同埋可能要跟一啲 senior 嘅人，比如啊，假設放蛇，因為我每日請佢三日，你去扮情侶啦、上去做啦，咁其實係一定死梗嘅，咁所以變咗佢哋一定係所謂我哋就要跟師傅啦，就要去咁樣一路揣摩一路去做，咁同埋有啲技能一路要增值，咁你先至可以做到即係。 是我哋认为达标嘅侦探。 咁但系嗱，头先你话要达标啦，咁我想问系呢个行头已经普遍地被提升啦，但系只不过系你又你对自己要求高尖尖，所以件事想做得好啲咧。 我自己就觉得其实点讲咧？我觉得第一一定系自己有要求嘅。 嗯哼， 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好深信呢个道理嘅。咁但系你话普遍以我所认知啦，我会觉得行家我哋嘅行家系好憎我嘅，好憎我嘅，因为就系我咁公开啊。佢講咁多，即係踢爆我哋啲行咁黑暗嘅嘢，咁佢自然就覺得冇得呃啦，係咪？即係唔可以用翻我講嘅方法。哇！喺電視睇過，你今日又同我講乜同我講説話，咁啊死梗啦！咁所以基本上其實你話佢哋係唔係前進？其實因為以我所知，而家大部分嘅公司好多都仍然係 one man band。咁所以好多時老闆係佢，見客係佢。掃垃圾係佢，send email 係佢，偵探係佢，咁變咗好多時候變咗就係話啲客好得意嘅，佢打個公司電話，永世都係嗰個人聽嘅，即係唔會揾到第二個人嘅。 咁、okay. 但係有時可能佢出去做緊嘢就 聽唔到咯， 聽唔到噶啦，或者我好忙啊，我想喺度打俾你啦。咁即係其實普遍嚟講，其實。我唔覺得係普遍都係變得專業咗、 okay. 但係相反，我會變得泛濫咗。 因为系啦，喺街都见多咗啲广告，仲要系个形式系叫做high end 咗啊，特色咗嘅，就唔系以前咧系一个 一栋门， 系啦，跟住就有字咁样啦， 咩通奸证据， 系啦，即系嗰啲啦，你广告只系一扎嘢嘅啫咁样，但系依家有啲 image 啊，或者可能系即系成件事好似好啲，但系因为始终我哋睇到外边嘅嘢嘛，咁你哋行里边，我哋话斋，即系正如魔术都有啲。專踢爆嘅蒙面魔術師要講裏面嘅嘢，咁但係相對其實反而咁樣係令到成個行頭 會提升咯， 因為佢覺得夠唔用得啦嘛，咁一定要再諗啲新嘢，但係嗰個係娛樂啫，但係你哋一個好唔同噶嘛， 要交貨嘛， 要交貨同埋我諗相信都牽涉呢啲唔同重要嘢啫，如果咪都唔需要你哋去揾啦，即係感情啦。或者係一啲嘅生意啦、金錢啦等等嘅事情，甚至乎可能官司嗰啲嘢都係啲。大件事， 因為我哋如果譬如 commercial， 其實好多時候會涉及咗咩兩個主要問題。 嗯， 一個問題就係錢銀問題。 嗯， 就譬如一間公司俾一間公司，咁、那個老闆或者咩呃錢走佬空殼公司咁、樣等等嘅嘢。一啲公司咧就係、譬如而家大家都知道好多水貨啊、假嘢啊，或者大陸我哋俗稱就叫打假啦，即係呢個 terms 啦。咁其實。呢啲因為係有機會涉及咗一啲版權或者一啲我哋叫做文字啦，因為搜集證據、就係幫佢民事訴訟。咁呢啲係有機會牽涉咗官司嘅嘢。咁、所以其實做商業不外乎都係為咗呢兩樣居多嘅、但係你話personal 嘅個人嘅，好多時候都係感情啦。咁頭先除咗講好似話捉奸。其實而家就會多咗頭先我講嘅騙案啦，同埋而家多咗可能父母同仔女之間一啲嘅 父母仔女啲咩搞啊？ 父母同仔女， 你想知啲小朋友去邊度玩嗰啲嘢？ 唔係，而家咧相反唔係咁啦，而家係好想知道究竟佢哋有冇援交吸毒？ 呢啲唔係社工做嘅。 社工的角色呢會跟我們有些分別的，因為始終社工他不可以定論他有與沒 有、okay, okay. 但是當一個父母你很懷疑的時候而不知道尋求什麼幫助的時候，首先他要知道真相，他要知道個真相，然後怎樣去幫到他、因為有些人可能現在小孩子、可能有些人會享受物質，有些人是缺乏爱，其实基于这两个原因 都是这两样东 西的，所以令到他们会行差踏错、但是父母就会觉得、如果他没有我就质问他 就会破坏关系，这 套不是很 work 的了，开始 是啊，即是有知识多了 嘛， 所以他们就要迂回曲折，还有没有一个父母是想他们死的我捉了他出来送他进去找警察拉鬼咗佢，佢犯毒，佢吸毒，佢唔会。咁所以佢宁愿知道咗之后，揾啲方法，揾啲软性嘅技巧或者软性嘅方法，令到佢 可唔可以幫到佢？咁所以其實你話個人好多時我哋都係著重關係咯，即係唔一定係男女之間關係啦，父母同仔女嘅關係啦，呢啲都會有咯。 嗯，即係大路嘅父母啦，情侶嘅，即係呢啲都估計到。有冇啲關係其實係我哋諗 到估佢唔到， 係啦，估佢唔到嘅咧， 估佢唔到啊！咁 呢啲 relationship 你都估到噶嘛？ 唔係有啲係感情嘅，但係可能原來，譬如偷食咁講啦，咁嚟啦，譬如偷食。咁正常就女同即係譬如個女人偷食，咁就同個男啦，係咪？男就會同個女咯。但係我哋有啲情況係男男同女女咯。 Okay, 即係個嗰、那個 呢個真相 好晴天霹靂咁樣。 因為其實呢啲咧我哋可以講唔係佔多數， 係， 但係係有咁嘅狀況。 OK， 咁同埋系普遍咗，我只可以咁讲。 系 即系咁，所以呢啲 佢哋嗰个地位高咗，觉得呢件事见得光多啲，可能又容易揾。因为以前我啲朋友呢类咧系收得好埋，好难去揾嘅。依家就 seems 多咗选择啩，所以有机会揾 啊嘛， 系先有多啲机会去偷食咯。如果唔系，揾都揾唔到。以前系啲 pub 啊嗰啲地方特定地方啩。 同埋即系我听翻，即系好似男仔嗰啲客啦咁样。咁原來佢哋係有啲圈子嘅，有特定嘅圈子去某特定嘅場所，就會識到一啲特定嘅對象。 咁外國直頭係有網上嗰個， 佢哋而家都 有 A D M 嗰啲咯。咁所以其實而家即係你話感情，咁當然男女女仔男仔都好 common， 但係我諗爆啲嘅就係 即 係 呢 啲咯， 係啦，即係唔同啩。因為我諗 即係你冇 expect 過噶嘛，可能咁佢本身個老公有個老婆，咁個老婆正常佢如果懷疑佢偷食，應該都係揾男人，但係點知佢走去揾女人咁樣？ 外國嘅 case 有聽過，但係即係可能嚟到本地嗰種 surprise 可能真係好唔同，同埋真係 因為個文化咯，文化會唔同。 即係可能近呢幾年多咗 artist 話自己出軌，可能覺得呢件事 都 OK 啲，係啦，可能係咁樣啫， 明朗啲。 即係呢個喺你個行頭上面，起碼大家都即係了解咗一部分嘅嘢啦。 父母查仔女呢下嘢，邊度攞命啊？ 唔係去到父母要咁樣查仔女，我真係好想知道。啲仔女有冇即事后会知道？唔完全。 其实我哋做所有嘅 case 都 系 到一个成功嘅 case 咧，系唔应该俾 人发觉噶。 俾人发现 呢个，我梗系当你专业当然系。我讲紧可能会唔会啲父母自己良心发现啊，知道晒之后，其实我搵人查过你嘅，佢唔冇嘅。 因为咧，我哋其实 做好辅导工作 啦，系啦，最极端嘅 case 啦，因为揾得我哋，其實中嘅機率都好高嘅， 即係佢成懷疑啫，佢都 懷疑。但係佢因為佢好多蛛絲馬跡嘅，譬如見到可能援交，你成日有名牌啊，又多咗啲化妝品啊，又有錢啊，又多咗名牌包包啊，咁喺嗰個情況之下，其實佢懷疑已經係接近到去忍唔住嘅地步，咁直到佢揾咗真相，其實父母是兩種反應嘅啫，一個咧就崩潰啦，係唔出聲地崩潰，啲眼淚兩行流，一係就呼天搶地跪埋喺個地下度。啊，我真係試過有客係咁樣嘅。 但你做唔到啲咩？ 但係所以喺嗰個情況之下，其實 面對唔到現實啫。 因為我哋喺後面其實有團隊啦，都係做社工或者做心理輔導嗰方面啦。我哋首先都會調教咗佢嗰個 個預期先啫。 佢哋嗰個狀態啊，咁可能佢會問點算啊，點算啊，好慌張嘅。咁但係我哋通常輔導完一輪之後，咁我哋都會檢視咗，譬如父母之間教育仔女嘅方式會唔會唔同咗啦？即係相距太遠，令到佢個細路仔無所適從啦，所以佢尋求一啲温暖或者個人嘅嘢。咁到好啦，協調咗佢父母之間，咁我哋已經做曬輔導功夫啦。我哋甚至乎會派一啲，我哋真係好後真係叫後生嘅，即係可能啱啱十零廿歲開頭，即係嘅偵探啦。揾方法同佢做朋友， 即係做埋社工嗰份喎。 係，咁我哋 做埋社工嗰份， 我哋就會真係去諗同佢做朋友，去了解，因為好多人。就是父母的眼中会觉得你做这件事就是不对、我不理得你是什么原因、okay? 但是其实某程度上面小孩子有时想的东西可能他背后的原因真正知道了是会令到父母觉得自己对不住小孩子的、因为我们试过有些 case 是我们做卧底知道他最终为什么会去援交吸毒 是因为她有一段记忆，她童年的回忆，一个女仔，一个童年的回忆，见到爸爸妈妈成日闹交打交，同埋即係好粗暴啦，或者好多价值观都唔相似啦，亦都曾经对佢好差啦，所以佢就觉得我大个咗之后我要做一啲嘢，即係去宣泄或者去报复，係啦，去令到自己心理平衡啲。咁当父母知道咗呢样嘢，其实佢哋好内疚嘅，就唔会就觉得你一定唔啱，你咁咁即係其实你找出个真正原因，好多时候就会解决到件事咯。 即起码有机会解决到先啦。 系啦， 咁你入唔到手就 系啦。如果唔系，你就永远都觉得仔女同佢嘅立场就系对敌噶啦。好正常，你做乜咁曳啊？我而家唔系冇俾钱你噶，我俾钱你，你就去吸毒。吓、你咁你输又唔读，吓乜又唔做，咁你想点啊？咁父母梗系觉得永远是对敌啊，系咪？咁但系细路仔有啲细路仔就比较内向。可能佢就唔出声，但系令到佢心理压力仲大。佢越去偏激，越行呢条路。所以其实点解我哋成日都要我成日都讲入嗰张相啊，我哋揾证据嗰张相系重要。但系背后嘅真相，背后嘅原因令到有呢个真相，先系最重要嘅。 我喺度听，我觉得已经有个影像一套戏嚟嘅呢套戏， 即系高难度 咧。有一个嘅原因， 问题就系你做 fact finding 就系做呢个 level 啊嘛，你咪就影张相交货算啊嘛。 即系我谂，头先你听你讲可能旧嗰批嘅做法，同你啲新一辈嘅做法当中里边，我谂对每一个细节，即系细节当中里边嗰个专业，起码又要乔装啦，要化妆啦，跟住仲要出去做埋 friend 啦，咁好多样嘢要处理噶嘛。 即系卧到呢个地步，因为都高难度。 即系佢哋好专业地，好彻底，同埋你同事。精神分裂，你而家可以同个小朋友咁，我又要做 friend， 跟住又喺公司里边要扮到 OL 咁样， 里边转好多份工，其实都几刺激、几过瘾嘅，可唔可以？ 所以涉猎到好多嘢咯，我哋嗰个范畴，系啊。 咁会唔会系一啲即系，譬如话可能做你公司嘅同事，都系啲惯，都中意试啲新嘢啊，啲古灵精怪嘅，有好有挑战性嘅工作，先有兴趣咧，先加入呢个行业啦。 我谂其实入得嚟我哋嗰度啦，第一样嘢就系、是。佢本身睇钱呢样嘢唔系好大， 但系好难揾啊啲人。 但系 好多人都咁， 佢哋系会即系唔系噶？其实我好多同事都好后生噶， 揾到另一种满足感， 即系好似八九十后咁样。以前佢曾经可能真系做过会计，即系做专业范畴啦。佢有份稳定嘅工嘅，但系佢会觉得我坐喺嗰度冇人生意义。但是他来到他觉得哇好有挑战性好多东西学帮到人虽然他们有时未必直接接触个客但是那些客比如 send 个 message, send 个 email 来讲 thank you 啊哇那这种肯定啊还有成功感满足感 成功感下这个同 是很重要的即是这样才可以 encourage 到他们继续去做咯， 我都係好有熱誠嗰樣好重要嘅，因為頭先你講好多可能就做一份會計，但係嗰份人工收完之後咧，好似自己一條鹹魚咁翻到去咧，又冇乜反應。但係喺你嘅工作當中裏邊，即係自己肯定噶啦，基本上。但係就算個錢眼佢話唔睇都好，即係基本上有，但係我諗佢人生價值都重要。即係呢一個講緊就正正。起碼佢唔使俾人 check 先啦，小朋友，即係佢真係有攞到佢嗰個價值，而嗰樣嘢其實填補咗錢嘅不足，我諗相信。 但我諗好緊要一樣嘢就係你做到一個所謂專業嘅 career path 啊，即係等於話有啲所謂其他嗰啲可能單頭嗰啲點解喺度 hea 做咧？就係佢其實唔係一個事業嚟，都可以咁講。 系啊，系一个流水嘅渠道， 揾钱咯，即系揾钱咯。咁问即系揾食啫，咁我冇坏嘅问题就系，如果你话真系做到一个所谓一个专业嘅所谓，唔好话生涯规划咁复杂啦。如果你做到一个较为专业少少嘅，即系行业里边嘅所谓晋升嘅阶梯啊，或者学习嘅阶梯，咁我谂佢哋自己都有成就感，嗰样嘢都系 motivation 啊，应该。 即系佢会揾到自己咯。 OK，OK。 系啊，佢揾到自己嘅位置，哇！原来我喺呢个社会度。可以见到咁多唔同嘅嘢，可能有时会如意，有时你 case 咁始终会遇到困难噶嘛，咁又系唔系一定所有嘢都顺利咧？咁你有啲嘢遇到困难， 总会有啲挑战， 你会逃避佢啊，定系面对佢咧？定系揾方法解决佢咧？咁呢啲其实我哋都系讲紧要一个人 嘅，即係一個除咗熱誠之外，係佢諗嘢嘅價值觀咯。我覺得呢樣嘢係重要。 我覺得你已經幫咗人教小朋友㗎啦，即係教啲年青人咧，因為當中要嘅元素，好坦白講，佢真係要好獨立，佢又要好有 passion， 咁同埋要不斷學習。不斷面對挑戰，同埋有啲咩危機自己搞掂，我又唔會幫到你噶啦。但係呢啲元素，我諗其實對於好多啲年輕人嚟講，佢想揾翻自己或者肯定自己價值都幾完整嘅，都需要有。 撇開個行業唔睇，其實只要你嗰個工作本身係一個好嘅 career plan 的話咧，其實好多都係呢種滿足感嘅，呢個成就感啊，人生裏面真係有目標喺度啊！真係做到啲符合自己價值觀嘅嘢，咁所以點解就話一個節目真係講呢樣？點解行唔係老好老到土咁啊？行出狀元，而點解我哋話成日青年創意創業就係話，其實好多路可以行嘅。咁但係可能你先前行嘅時候其實冇路嘅，撞到口中面啫，大佬， 衝入去咯，係啊， 俾人拍膊頭包粗，嗱，僆仔捉到你兩個啫。 即係去到最極點啦，已經係 呢個已經 好勁啦， 啦， 捱到三日就已經勁啊！ 咁問題係由嗰個年代開始去到而家十年之後，其實唔係好長時間，即係喺個成行業嚟講唔係好長時間。你做咗一個好唔同嘅標準出嚟，我諗呢個，即係我諗呢樣嘢係最大突破。 即係我都好欣賞佢嘅，就係話即係將一個大家黑暗嘅 神， 仲係 又白虎嘅， 仲係擔住個煙斗啊， 係啦， 個 煙 斗啊，真係頂到 啊！即係慌死你唔知佢點諗 嘅啫。係可以揾到方法係追上時代。將佢系統化，因為攞到 ISO 真係唔容易。再另外就係話將件事提升到，我諗相信咧，如果用舊式，我唔肯定啦，但我估計嗰啲大公司啊等等商業上嘅犯罪，未必會夠膽揾財政又白虎嗰啲。 但係而家啲執法機構會唔會揾你幫手嚟點樣嘅先？呢下 其實佢哋嗱應該咁講，佢哋直接揾我哋嘅機率咧，係少嘅。當然會有零星啦，譬如可能佢哋。入面其中一個架構的某一個人，可能他有些事需要我們幫忙提供的，那我們當然會配合啦。但是你說大部分來說其實都是譬如企業，企業先找我們搜集證據，因為你都知道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他沒可能你舉報每一單 case 我都受理的，那政府那邊就不得閒，所以變成他們就會直接找我們。比如好簡單一個 example， 咁好似以前啦，我哋就俗稱仲有啲老番噶嘛，仲有 DVD 嗰個年代，佢哋好多時就係要我哋揾到，唔係淨係零售嗰個問題，即係零售出邊賣出去嗰個，只不過係門面嘅嘢啫。佢要我哋揾到個源頭， 要揾個倉或者揾個廠。 咁你聽到，比如你話海關，比如成日新聞個報咧，海關接獲線報，咁通常嗰啲線報係點嚟嘅咧？ 哦， 咁 原來 係啦，就係我哋可能 咁呢個係一個共生關係嚟，好有趣啊！即係其實大家覆蓋緊唔同嘅範疇，但其實真係 互相協助， 互相協助。咁起碼就係話啲市民。唔需要擔心話執法機構幫你唔到，有時真係幫你唔到，唔係佢嘅錯啊。咁但係呢個共生關係好緊要啊。 係，同埋即係我諗好唔同嘅地方就係我諗喺你哋嗰邊，你哋嘅 passion 大啲，同埋限制相對少啲。我估計，因為始終我哋即係警察嘅體系上面，佢有好多嘅程序，所有嘢。 兩體嘅原因就係如果你係執法機構的話，你後台硬啊，大佬。 唔係，但係 其實佢。冇人保你 咯，我哋所以唔執法嘅。 你明啦， 我哋冇呢個權力執法嘅。 你就呢個危險性，但係譬如頭先講話，你要扮 friend 喎，要同佢即係要咁嘅關係，可能又未必可以我哋警方做得咁細緻。 呢個執法機構係好難做呢樣嘢，咁所以點解嗰啲社工嘅嘢都踩埋國界好攞命嘅。 明顯啦，所以其實就話即係新嘅呢個形式已經去到已經原來可以做得咁。 喂，但係好過癮喎！攞忽發其所，唔好意思啊，真係成日都係忽發其所。喂，咁而家讀社工咁咪多個出路。 咁又應該 都 得噶嘛？ 嗱，唔係嘅，你 你有心，你有輔導嗰部分啫。 因為嗱，你要諗我哋就係話，我哋查案其實好多時都係講心理戰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譬如真係喺我哋做嘢啦，咁當然啦，譬如有啲咩職業曾經做過係一個 advantage， 譬如做過狗仔隊啦。 OK， 咁 similar 嘅要跟蹤啊，又你要有耐性啊，好多嘢。咁，譬如可能佢本身 做過可能佢對法律有少少嘅知識啦， 又或者好似你話咗做過會計啊， 係啊，做過會計啊，即係一啲專業嘅範疇啦。咁所以你話哦，譬如社工，佢嚟到當然唔係淨係做輔導嘅角色嘅，而係我哋即係最重點或者最擅長嘅方法就係唔係個社工坐喺度輔導你。而是我要用社工那套的思维、那套的理念 转得到出来 转到而 apply 落去行动的人身边、去做到出来、所以其实这一样东西是涉及了、一个心理的所以变了其实他的 advantage 当然他坐在这里做一个社工当然是 OK 啦、但是如果你说他真的他有个 passion想去行動嘅，將自己嗰套理念去實踐嘅，咁其實呢一樣嘢都係有個幫助嘅。 點解頭先我即係你講完之後，我有少少咁樣啦？因為可能我有啲部分識嘅社工咧，佢哋都幾諗埋去某一邊嘅。 Okay, 因為最後聽你咁講，譬如話要做偵探，其實要幾寬闊，彈性要好大，接受能力要好強。就今日就係呢個處理援交嘅 friend， 聽日就係呢個大公司呢、這個商業罪案裏面嘅一個 OL。那種的思維彈性某程度上都要挺寬闊、只不過可能我個人地可能有些朋友他們做那一部分他們可能比較、偏向某一類型比較多一點、比如心理輔導 OK 但商業的可能他們都會偏向了那部分、所以我才覺得、他們可能某些得就是做偵探的那麼個人的東西可能 不停地拗爆了那有什麼角色你扮演不到的先這個好問題了 有嗎 有冇 有嘅有嘅如果你叫、我哋女同事走去桑拿点办都办唔到啦。嗱呢个嘢好简单嘅例子。 有女桑拿咁唔係男。 咁如果个男嘅咁如果个目标係男嘅我哋 我相信你会我相信你会咁特约议员。 我哋因为我哋会咁嘅。我哋出去做嘢呢正常就三至五个人咁啦。 Okay, okay, 咁所以呢男仔其实因为我哋其实都会关顾到女仔嘅安全。所以我哋总会有一两个猛男就喺后面照顾住呢啲女士啦。咁当然需要用到佢嘅时候咁佢哋都会出动嘅。係呀。 桑拿去。 係。入 club 去。 哇係 ,club 都要去玩好攞命喎。 我觉得正常喎呢、這个真係桑拿呢啲之外。 我諗住调返转嘛係个女仔入去做卧底嘛。 你好似好想喎、 我就諗緊你角色點扮演啊，大佬，你揾條仔入去， 揾 條仔入去咁點 咧？因為我個觀念就覺得反而偵探應該好寬闊嘅，其實所有嘢應該百搭，因為你真係唔知幾時接啲咩 job。今日可能學生會錄嗰啲，即我老係 job。 但 係 你都會揀 job 噶嘛？有啲 job 你真係唔接噶嘛？ 嗱、通常有啲咩情況咧？第一犯法。 系咯，系咯，系咯。 我哋唔会做。 你踩界社团嗰啲， 如果涉及咗一啲敏感人士咧，我哋都一般都未必嘅。 保障咗自己先。 系啊，因为唔系就系保障我哋自己嘅。咁因为有好多时，如果你遇到一啲状况系唔确定嘅、有好多唔确定嘅因素，正系因为嗰个变化太过大啊。你会令到好多嘢未必预期掌握喺自己手中，咁、所以冇把握嘅嘢，其实我哋唔想去浪费、即系唔系又唔想唔系就系钱嘅，个客揾得我哋都要花时间，时间就系钱啦。调翻转，因为破案系讲黄金时间噶嘛，咁如果我有啲嘢系不确定或者实在好难掌握，我宁愿老实同佢讲。咁如果佢话啊 OK， 我等到嘅或者我愿意嘅，我会分析咗俾佢听，咁佢觉得 OK， 我照高下 head 咯。如果唔系，我唔会同佢讲乜都同佢讲，喂，俾钱啦，得啊，乜都得噶，俾咗钱就得噶啦。咁我哋就唔做呢样嘢。 我呢个做法 呢個 professional 啲咯， 即係舊嗰類咪咯，新嗰類真係換嚟分析、fit 翻等等事情嘅嘢。咁同埋我諗相對地好重要嘅就係你行得遠啲咯，因為我諗你咁樣形式去做，起碼有啲大啲公司嘅信任程度高啲，同埋你係真真正正有嘢享受。咁同埋我諗相信你個同事係會師徒啊嘛，頭先你講話即係學徒形式跟嚟，咁你後邊嗰班人幫手亦都比較穩陣啲嗰個成個嘅公司架構，可唔可以咁講啊？就變咗唔會係揾命病啊， 或者你 三日咁咯。 因為有啲公司咧，我以我所知咧，就係會接咗一單 job， 譬如我100,000咁樣。佢就話：，我接咗100,000，我判俾一間 one man band， 咁然之後我俾20,000你，我俾20,000你，總之係啦，影張相翻嚟俾我交差，咁然之後我就代80,000， 以我所知咧， 有 以我所知 係，係 啊， 是 個客係唔知嘅， 知噶嘛。 以我所知，即係而家所謂老一派啦，即係舊式一啲嘅，所謂有啲名氣嘅公司，我都知道佢哋都會有做呢啲嘢嘅。咁所以 人哋唔中意你啦， 我冇讲明个名噶，我好含蓄噶啦，今日系啊，我又唔系饮得好多，所以如果唔系再饮多啲，我爆埋个名就死啦。 唔使，好明显网上高僧嗰啲已经讲晒佢排名啦，应该。 其实呢个真系讲真系你好嘅地方，亦都令到件事系即系尊重多咗嘅。我觉得对于 但 系 嗰个系辛苦咯，因为的而且确你要 break from 一个好传统嘅模式，已经咁多。年以嚟咧，咁嘅即係職責又好，即 係上班 又好，你去做咗新人啦，差唔多啫。即係你 break 咗 rule 嘅時候，咁都面對好多壓力，做個全女班咁樣。 會，都亦都我諗全女班亦都令到佢可以獨特喺呢個行頭裏邊，即係除咗爆咗好多嘢之外，亦都佢呢個做嘅手法，呢班女仔亦都係令到個 market 容易記得咯。即係一講嗰陣，哦，都係得嗰個嘅啫，即係全女班，但其他名可能會比較多啲。但頭先你講嘅時候，你因為我自己想追問啊，頭先你講話舊嗰批俾張相搞掂啊嘛，咁但係實際上應該客唔係就要張相嘅嘛，一般嚟講其實可能佢會要啲乜嘢，或者點樣先叫做佢哋滿意嗰件事啦，係咯。即係張相好似真係好求其咁樣。 其實嗱，每一單 case 當然都會真係會唔同嘅。但係其實調翻轉一個心態啊，假設你查嘢，你有冇話查多咗你蝕咗嘅？ 唔會啊，我梗係想蝕多啲啦。 係咪 啊？張相真係唔滿意咯， 正常嘅係咪？所以呢一個心態係正常嘅。但係喺佢哋嘅立場，哦，譬如佢哋做想我做 A 嘅目標。咁我咪做囉，幾多錢做淨係做 A 㗎咋，你要我做 B 呀、其實可能係 A 嘅過程已經搵到 B 嘅嘢㗎啦，不過 加碼 我之後喂我做同一樣嘢，不過兩樣唔同嘅information 囉，咁你咪再畀錢我囉。咁、如果你再想 C 嘅嘢呀，咁我喺 A 度做完或者 B 度做完，然之後咪喺 C 度再攞埋 A 同 B 再 plus 上去，一路咁樣做。咁、但係我哋去做嘢就係會分析咗嗰個情況可行性，同埋譬如喺一個我假設捉奸咁計，好多人而家一張相係舒緩唔到佢嘅，佢會想譬如佢想知道啦，譬如對方，喂佢有冇男女朋友嘅，有冇老公仔女嘅，佢住邊嘅，佢喺邊度翻工嘅，哇好多嘢想知㗎， 佢呢個內容我覺得好合理， 係啦，呢個係好合理，因為喺佢哋個心態，佢哋會覺得其實。知己知彼啊！当你知道我哋俗称就叫狐狸精啦，系咪？咁啊，佢哋知道呢一个嘅角色嘅情况嘅时候，佢哋就会觉得啊，好多客会问我，喂，嗰个人系咪好靓仔噶，好靓女噶？唔系哦， 仲震撼啊！ 系啊，唔系啊，所以佢话吓，咁你帮我分析下，佢点解佢会拣佢都唔拣我嘅？ 但呢个分析其实系想知嘅啫嘛，呢个 其实有好多嘢我哋会觉得，有啲嘢系需要知，有啲嘢系想知， 系啦呢个， 但系有啲嘢你想知而令到你会落到一个决定俾自己咧，其实呢一样嘢系帮咗佢嘅， 系， 因为当你唔一路，其实你。好多時你冇證據，你唔死心啊嘛。Okay, 但係當你有 compare 嘅時候，又知道真相，又去 compare 到嗰件事，覺得都有得掹冇得掹，自己心中有數，或者值唔值得掹，你會去諗嘅。咁所以你會有個比較清晰嘅路向，知道自己會繼續落去啊，定係我要分呢？如果分嗱。有結婚同冇結婚，又係有啲程序噶喎，因為你可能有細路仔同冇細路仔，你嘅決定又唔同噶噃。咁所以其實對於佢哋嚟講，有多時以前啲人就會覺得哇，揾偵探一定係分身家噶啦。但係其實唔係嘅，我話俾你聽，好多揾我哋嘅第一，佢係唔想分嘅，佢係想知道個真相，睇下有冇得掹，或者點樣去掹。但係當如果唔得，要攤牌，點解頭先我講話佢想知道對方有冇家室，有冇住邊或者喺邊度翻工，係因為佢了解到對方之後，佢會覺得揾一啲方法，可能揾佢談判咧。咁當然唔係話做犯法嘅，叫佢林紅友啊，趕佢話你做乜做小三啊咁 判啊嗰啲， 係啦，即係佢會去揾一個方法去。 尋求一個解決的方法咯。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邊知道多啲對佢哋嚟講係好嘅，無論喺一個實質嘅需要或者喺心理上邊嘅需要，其實都係咁樣去幫佢咯。咁所以我哋唔，譬如一個行動，我哋會同佢講呢一個行動，呢一個 period。總之我都是用這個資源啦、我期望在這個 step 我會做到什麼、做到所有的東西我們全部都給你、就不會存在 一個價錢就 offroy 了、 就不會全部跟你說、現在這樣這樣加這樣跟著這樣這樣又這樣、我們不做這些 傳統的銷售方法、但我聽你這樣說的時候裡面會不會其實一般即現在的 client 都比、以前可能是成熟了或者是理性一點，因為聽你這樣說他可能是找一些東西回來而可能令到件事不要散、但以前聽下去、通常都是找證據整散你這樣的嘛，即會不會都是因為社會進步了人那種的、複雜又或者可能要求已经不同了， 其实又未必是因为社会的关系、我相信其实即我的比喻就是说、很多人以前的概念就觉得捉奸就是分身家、很多人因为觉得侦探以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来的、没现在那么普遍， 现在不用的嘛，分身家很容易的嘛， 现在是了，所有的 东西很清楚，所以不用担心， 所有的东西其实现在 少个很大 motivation、 反而没有以前那种、咁 extreme 嘅情況出現咯，係而家相反係普遍咗、但係因為而家落到呢個層階係普遍咗嘅時候，因為你嗱好簡單，你上去 forum 度睇，每一日都有幾百個 post 講緊男女朋友，講緊老公老婆出軌，即係其實呢一個社會風氣係導致好多人會接受咗，唔覺得哇好遙不可及啊，好嚴重啊，而係佢哋會被教育到，佢哋會知道，喂揾一個方法去證實。或者去解決自己的心結、令到他自己可以 站起來。我想這個 positive 很多的、 會 即是想著解決問題 的，即是剛才說的像即心理專家那樣，即是搞定了一些東西，如果 check 完之後還要幫你分析對方怎樣又不漂亮的為什麼，即是這個範疇會不會是比以前你的崗位是要再寬闊很多呢？ 一定會 是的，即是很得人驚，我就覺得撈埋社工的撈埋即是有時風水師成日都說的嘛，是說的看相就其實不是的，心理輔導的，即是有少少找你 check 完聽頭先嘅 case 係真係純粹令到自己安心， 但 係 呢個社會需要係真噶嘛？只不過以前可能即係 hea 交貨，啲人冇可能， 因為佢哋唔知道，其實因為佢哋 佢唔知道原來可以知道咁多嘢， 係啦係啦，因為個概念都係覺得喺電視睇到嚟啫嘛，喺電視睇到咪影兩張相咯，咁你電視鏡頭都係咁樣講嘅，咁所以佢哋被教育係正常接收咗呢個信息。 咁當然你譬如話以前嗰輩都係仲講影張。想或者是即是啊以睇电视原睇电视教做侦探的 OK、但实际上面其实香港呢套或者你做呢个方法啦，会不会是外国人做，你是参考了其他而变成你依家呢套系统呢？ 我想外国啦，外国他们主要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世界偵探組織的一些 members,、members, 但是、我想他们主力是 focus, 因为始终他们跟我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們地方太大了，比如美國、他們就很零零碎碎，可能比如加拿大有很多不同的鎮不同的縣、所以他們、我想他們是比較 focus 是做一些、偵查的事情，我們會覺得、但是你說這一套概念其實 apply 下去，老實說真的不是最賺錢的、所以、我們這一套概念相反、當然現在都很多人 copy and paste 啦、但是、不是個個可以生存得到咯、即我只可以這樣說，因為你要想一件事，你人力、人力這一方面不只是請個人回來、你要給這麼多的 information、要 training、send 去讀書、這樣那樣，那一個 course、另外我們去做事一 team 人不是一個人，一個人的 course 和四個五個人的 course 不同、再者你要想想，喂，他还要识埋社工，还要做埋卧底， 系啊，呢个 难 度嘅。演 员系啦，你谂女咁，其实你点样会系即系一定唔系最赚钱嘅嘢咯？ 系， 所以相对嚟讲，其实我点解会有呢个概念，系因为我觉得社会责任。咁但系系我会坚持嘅。咁但系你话其他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 gimmick。 gimmick 啊，但系对顾客嚟讲就唔系 gimmick 噶啦嘛，你真系收啲货噶嘛。 对顾客嚟讲咁冇嘢噶，佢可以所有嘅 outsource 噶嘛。 嗯，佢 系咪？即系譬如社工咁，佢 outsource 去做，咁我嚟你话我俾张卡片你，你自己上去揾佢啦。 一条龙方便啲。咁方便啲嘅嘢， 咁對佢哋嚟講係有咗個 gimmick， 但係佢哋嘅 cost 係唔會大咗咯，因為佢所有嘅嘢係有先俾你，好似律師咁有先俾你，有先俾你。咁同你 in house 去做呢一樣嘢，其實係兩個世界嘅事情。咁所以你話完全我嘅模式去俾人 copycat 咧，其實 吸到個框咯，吸唔到個水咯，我覺得係最大呢樣嘢。 即真係營運起上嚟完全兩回事。 唔容易，你淨係嗰個心理輔導去到邊度，或者你點樣處理，其實 你一定 係 要跟住呢間 case 去做嘅，因為你唔知道中間個過程發生咩事，一啲細微嘅位置，你係 touch 唔到嗰一個嘅關鍵 嘅，最難抄。 所以你話純粹揾個社工同佢傾，喂，而家真係有吸毒喎，有援交喎，你輔導下佢啦。其實周街都做得到嘅。 suppose 呢個唔係偵探要做嘅嘢咧，輔導即係連埋做。同埋我諗有人真完全冇可能去 copy 到即係嗰種 passion。你對於係堅持，你有啲位啊夠鐘收工啦，咁有啲可能會走咗噶嘛。但某程度上，當你嗰樣嘢你係好中意或者你好想做好嘅話，你做出嚟嘅效果一定同其他唔同噶。因为抄你点解咁懒抄？因为佢都唔谂住再 develop 自己新嘅嘢啫。可能当佢有自己新嘅嘢嘅时候，里边佢唔需要抄你，佢一定有自己嘢嘅。咁我谂呢个可能系即系最大嘅分别咯。但系当然除咗喺个市道上面有一啲旧一批嗰类啦吓。咁但系会唔会有啲好似你咁，都喺呢一个咁样嘅侦探部分里边都发展咗，可能有另外一套嘢出嚟？有冇啲咁样嘢喺个市场上面同你有竞争咧？或者系咁讲？ 我谂。大家都是做大家各自的事啦 ,Mainly 都是这样。只不过可能大家在所谓我们叫 marketing 的方向啦会有一个几大的 difference 啦。比如你在街道可能见到很多billboard, 咁硬性或者在 YouTube 拍条片或者电视播一个广告。咁但 是 我哋 先知嘅啫基本 上。但是我哋所做嘅就是是真的发自内心同埋希望是用长时间去建立一个健康的形象。咁所以我哋其实我諗好多人唔会见到我哋喺街度卖广告啊或者咩。咁当然你话网上正常有嘅正常渠道咁当然会搵到啦。咁但好多时候其实我哋嘅客比如可能睇咗电视啊睇咗报纸啊睇咗杂志啊咁认识到我哋可能佢嗰刻未必需要嘅。但係我试过有一个客呢好搞笑。我哋做过一篇访问，应该都两年前噶啦。有一日佢上到嚟我哋公司 walk in， 佢揸住嗰份报纸，我想问呢个人 先， 系啊，佢揸住嗰份报纸， 两年念念不忘啊， 系 佢 keep 住剪得好齐整。佢话你你哋个老板系咪呢个啊？咁即系当一刻你会谂到， 哇， 其实 中招真系， 即系呢一样嘢系你可以话其实系好感动嘅，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形容啦，但是你会觉得啊，当人哋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想起你了，他会想起你， 开心是真的不得了的。 是啊，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做软性的事多一点，所以你说我们会不会跟他们有正面冲突，其实我暂时不会觉得有，因为大家的客路不同，方法不同，或者就算我们做事的网络都不同，我们不会有冲突。咁我亦都即係而家都唔会话即係我唔会讲话边间好或者唔好。咁当然个客问我就梗会俾啲 advice 啦。但我都成日同佢哋讲唔紧要嘅。最紧要你觉得舒服你觉得係帮到你。如果唔係其实我讲咩都冇用嘅。你自己去判断。咁我觉得呢样。 咁变咗你要摸清楚个顾客需求嗰个转变嗰下嘢都到 marketing 要摸㗎喎真 係。係啊即係都会㗎。所以我哋好多嘢其實我哋都隨之而即係可能未來會有啲新發展啦，或者做其他嘅 即係入到 top 就即 係 擔心男士唔使擔心咯，好緊要呢個好緊要嘅。 頭先講話即係嚟緊將來嘅時間裏邊，你都會有啲嘅新嘅發展，會唔會係可能令到呢個行頭即係大家都備受尊重啊？定係可能發展啲新科技啊等等嘅事情嚟？係 啊係啊，而家成日講 big data 諸如此類。係 啊，其實我哋即當然啦，其實我哋期望就係多啲嘅地方有我哋嘅公司啦。咁呢個第一，因為做嘢方便啲。咁同埋 會開拓一啲新嘅市場。 嗯，新市場嚟。 係啦，即係我未，即係未必係 地區嘅市場啊，定還是嗰個調查對象服務 服務嘅 啲咩新嘢啊？ 服務咗咩新嘢啊？ 服務仲有 仔女都查埋噶咯喎，真 係。其實因為呢一樣嘢係要因應社會嘅需要而去改變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好着重教育呢樣嘢啦，所以成日去學校講 talk 啊，或者嗰樣嘢。咁我都會想專注做多啲係除咗行業嘅提升啦。頭先你所講科技，咁我哋亦都有一條 team 係專門研發儀器嘅。咁我哋其實係已經做緊呢樣嘢。咁所以你話對比起鴨寮街 儀器， 咁嗰啲嗱，其實就我哋叫嗰啲叫 BB 級啦。咁但係我哋真係自己去研發，咁好多時喺外國。引入一啲零件，自己加即係你可能我都同你講呢個拖板，佢就係一個拖板，佢事實都係一個拖板，但係佢都係一個偷聽器， 可以兼任偷聽器 啊！呢個風筒其實係一個鏡頭。好正啊！我不得了，唔系会有一个，唔系我觉得真终于真实版啦，终于嚟啦！即系周星驰嘅嘢，原来系预言咗，而家系有噶。 问题系 setting， 而家就嗰个摄录嗰个功能又大咗啦，又摄影机 高清啦， 即系扮咗乌蝇飞过， 即 系 可能佢仲要戴镜喺度咁样望，即系 其实有嘢啦。 巧啦，呢个已经系，而家系讲乌蝇飞过咯，可以影到你。 哦，系呢度好细嗰啲微型， 所以其实即系我咁谂就系各方面我哋都会持续希望去进步啦。咁我嘅概念都系想投放多啲资源，去帮到更加多嘅人。咁唔系就系话，佢有钱我先接佢，冇钱我就唔理佢。咁我希望 系一般系真系咁嘅谂法嘅。 系，但系我希望系凭住个良心咯。即系如果嗰个人好有钱嘅，老实讲，但系佢话俾我听，佢要去拆散人哋头家。因为市面上我哋所讲，唔知你哋有冇听过，有一个叫第四者服务。 吓！ 有冇听过？第四者服务呢就系、 是、对付第三者噶， 系啦，对付第三者，即系 点啊？ 以毒攻毒，以毒攻毒。 但系我话俾你听，呢一个嘅概念我系否定嘅。 嗯？点解咧？ 因为我会同你讲一样嘢咧，其实好简单，第四者可以治到第三者。咁系咪第五者可以治第四者咧？ 好似卢口音直播令我谂起。 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唔系，因为一个人当佢如果系咁做嘅时候，其实佢冇咗呢个，佢绝大部分系一个心理嘅 底嚟 嘅，系啦，佢其实会倾向会再揾其他。所以你即使拆散咗小三同佢，唔代表冇小四、小五、小六咯。 佢不 断都可以 解决到一个问题 啊 嘛。系，所以其实 咁你提供第五者服务啦。 咁所以呢啲咧，即係咁講，佢哋入提供呢啲服務嘅公司咧，某程度上邊係可以揾到好多錢。 係啊，一不停翻嚟噶嘛， 不停翻啫嘛， 不停翻嚟噶嘛。 香港有，台灣都有。 呢個唔係新鮮事物，嗯，係 啊，香港啊嘛，即係你話咪內地嗰啲，我覺得好正常啊嗰啲嘢，但係香港喎，即係唔好意思啊。 真嘅、 我比较简单啲，点啊？第四只我都话只歌，我都话只歌就话 啫。我谂系受嗰首歌嘅启发嘅。 好得意啊！真系，但系即系呢一个系完全系头先你讲过啦，你要做一个角色或者做一个局啦。但系呢个局系真系有少少违背咗一啲嘅伦理或者系一啲嘅关系上，因为佢本身第三只 因为变咗就系你唔系解决个问题啊嘛，明唔明啊？ 搵钱， 即系满足咗个顾客，唔等于解决咗问题，一个原因。 所以佢用心理辅导。有啲就可能系用第四者拆咯， 系因为佢会觉得有，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冲昏咗个头脑啊，佢会觉得我唔做咩你有噶，系啦，报到仇，总之我要拆散你，我得唔到你，佢都唔会得到你噶。 但系你暴力或者仇恨，你只要换嚟更多暴力同仇恨嘅啫，相对。 咁如果有每一个人都识咁谂，就唔会有呢啲公司出现。 我都明， 记住卖军火系好生意嚟噶， 我都明。 总有人唔中意卖军火，但卖军火系好生意嘅。 做嘢都唔好大字。 哇，哇，呢个人多啊，真系好嘢，好嘢，好嘢， 多谢， 多谢，多谢，好多谢 Amanda 嘅好精彩嘅嘉宾啊， 系啊，好开心啊，大家嘉宾系有啲， 多谢晒各位， 拜拜，拜拜。